第十八集，小辉哥，你在听吗？少群低头玩起了手机，温小辉决定保险一点，按照原发型修短。他先给少群修齐了发尾和后脑勺，因为少群一直沉默着，他一时忘了自己到底在给谁剪头发，习惯性的用手按住少群的太阳穴，迫使他抬起头来。 抬头我看看。 少群脸上顿时显出一丝不耐烦。温小辉猛地松开手，手指尴尬地僵在空中。 你有病啊，怕我干嘛？ 还不是因为你吓人。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猜猜。 你想泡我？ 挺有自信的。 我开玩笑的。 你要是不化妆，倒还真是我通常会睡的类型。可惜，我最烦男人涂脂抹粉，看着倒胃口。 去你大爷的倒胃口！ 温小辉暗骂，他心里不爽，语调也跟着飘忽起来。 那少公子，您找我有何贵干啊？ 找你帮个忙。 温小辉实在是想不出，他们素昧平生，少群除了找他约炮，还能有什么别的需要呢？少群看了看四周，今天人少，他们坐在角落，应该没有人听得到他们的谈话。 我跟你说的事，你嘴要严实点。 要不您还是别跟我说了吧。 他不知道自己能帮少群什么，再说了他也不想帮。少群在镜子里瞪着他。 你说吧，我保证嘴严。 巨星最近在谈一项投资，你知道吧？挺巧的，那天慈善晚会上，那个投资公司的老板跟我聊了一会儿，问我感不感兴趣，可以合股。 哦， 我对这个项目还是挺看好的，但是你们老板要价太高了，而且三天两头改主意，他们以前也不太同意吧。 我们三个老板呢，肯定意见不一样啊。 所谓不一样，是还有商量的余地，还是背道而驰，完全不可能达成一致？ 老板的事儿我不太清楚。 我直说吧，我对你们工作室缺乏了解，我需要一个人帮我了解的。现在巨星工作室是三个人的，可最终我们只能采纳一个人的意见，只会跟一个人签合同。你愿不愿意帮我挑选一下？ 温小辉终于听明白了，少群这是想找他当内奸呀。什么挑选一下，说得好听，不就是想让他监视三个合伙人，给他们送有用的情报吗？ 你的报酬是20万，10万预付，另外保证你在新的巨星有一席之地。 少公子，我能问问你为什么找我吗？ 你有野心，也有接近老板的机会。 可我没胆子。 温小辉的手穿梭在少群的发间，看着黑色的头发茬刷刷如雨下，他的眼睛再不敢看少群了。 少公子，我既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敢做什么，巨星未来怎么样我就随波逐流吧，这段对话我就当没听过吧，成吧？ 挺谨慎的。 温小辉现在只想赶紧把这尊瘟神送走，少群说的话让他有相当不好的预感。他离开校园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真的要分崩离析了。追问再刻薄功利，不管怎么样对他也算是有知遇之恩，巨星更是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他对这个地方有感情，虽然他不知道少群究竟会让他做什么，但肯定没什么好事，他可不想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少群掏出手机递给他。 你的号码 啊？ 书啊。 温小辉还是不太敢拒绝少群，这个太子党骨子里就透出一股不容人拒绝的霸道，他只好留下自己的电话。 好好想想吧。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，竟是开始养神了。不用再正视少群的眼睛，温小辉松了口气，快速地给少群修好了头发，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人送走了。少群一走，瑞文就过来了。 少群说什么了？你没说错话吧？ 没什么呀。 那你们刚才聊什么了？ 他问我平时怎么打理头发，他一睡醒头发就会翘起来。 他是想约你吧？都怪你要电话了。 可能吧。 别说我没警告，少群不是你能出的，这种人都不长心的。你自己掂量好轻重，以后让他多带些朋友过来。 知道了。 下班回家，温小辉在公车上跟洛毅发起短信。他为了能在这时候跟洛毅聊天，打发通勤时间，特意不坐更便捷的地铁，改乘公交。他每天都要跟洛毅汇报、抱怨、八卦一下工作上的事。很多事情他既不好跟朋友说，也不能跟他妈说，就全部都跟洛毅说。跟洛毅聊天特别轻松，洛毅是他接触过的最好的倾诉对象，总是能在适当的时机说出他最想听的话。不跟洛毅说会话，都好像一天有什么事情没完成一样。刚把少群的事发过去，洛毅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 喂，怎么了？ 是那个少家的少群吗？ 是啊，你也知道啊。 嗯，听过。他具体怎么说的？ 温小辉按照记忆复述了一遍。洛毅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下。 你应该拒绝他，不过拒绝的方式不太对。 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反正觉得我干不来他说的事儿。 你们那三个老板做造型是好手，但没一个会做生意，要不然也不会到现在都没有把工作室扩张开来。他们跟人家正经的商人玩，是绝对玩不过的。照我看，少群这帮人想要的只是巨星这个名字，而不是你们的工作室。他今天说的多半是在套你的话，从你的话里分析出三个老板不和，他能把巨星拆得越散，他就能省更多的钱。 温小辉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想着少群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，就感觉到头皮有些发麻。 这个少群也不过20出头吧，没比我大几岁。终究是我太蠢，还是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。 小辉哥，你在听吗？ 在，你接着说。 根据你的描述，瑞文有点小聪明，小燕又自大又蠢。其实刘星才是真正有智慧的，他的智慧体现在有自知之明，他坚持不开分店，不砸招牌，才是最能保住巨星和自己声誉的方式。可惜现在是市场化的时代，他做不了主了。你看罗总为什么跟瑞文来往最密啊？因为瑞文最有野心，也最没有底线，很容易打动。少群也是看中这一点，才从你下手。因为瑞文带了你去晚宴，他自然会认为你和瑞文的关系不错。 那他究竟想干什么？ 如果你收了他的钱，就要对他言听计从，他会通过你把三个合伙人彻底离间，让他们连好聚好散都做不到，直接撕破脸皮，把工作室闹得乌烟瘴气。这时候少群就可以狠狠地往下压价，这就是他想干的。 还好没答应。 你没答应是对的，因为如果有需要，少群会把你扔出去顶罪的。 和那个最终和他签合同的合伙人继续哥俩好，到时候你在圈子里就再也混不下去了。 妈的，太黑了，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 生意场罢了，就是这样，你没上当就行。以后这些事啊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自己做决定。 好，我绝对跟你商量。那个你说我拒绝他的方式不对是什么意思啊？ 你本来有机会反利用他，为自己在未来的新巨星弄到一个很好的职位的，现在有点晚了，不过也不一定，他要了你的电话，看他下一步打算吧。总之巨星是这个圈子里数一数二的牌子，对你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，所以只要还有希望，尽量别离开这里。少群如果联系你了，再告诉我，我教你怎么走。 好好好。